好羊奶，瑞麟皂，天天羊奶，天天笑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斌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董。2018年是瑞麟乳业与享购电台合作十年的特殊年份。 嗯， 十年的推荐，十年的坚持，十年的品质，十年的工匠精神，少不了您的支持。所以本档瑞麟十年专档活动特别赞助100双中老年健步鞋，免费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。 没错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，只要您也关注健康，热爱运动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瑞麟健康十年专档活动，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哇，这个活动好，打个电话报名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双老年健步鞋。 是， 只是这鞋子穿得舒服吗？免费送的，大小不会不合适吧？这个啊，您放心。 嗯， 这款老年健步鞋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而制作的，鞋面采用的是非织面料，可以随意扭曲，还有加宽的鞋头设计，令脚掌、脚趾受力均匀，让脚板受力得到有效的分散， 是 行走起来更舒适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报名成功后，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您的鞋码尺寸，到时候您可以直接去门店领取，不需要花一分钱，但前提是一定要在5分钟内打进4007106108报名成功后才有机会免费领取。 嗯， 报名热线您记好，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前两天啊，家住朝阳区的刘大爷拄着拐杖来门店领健步鞋。 哦， 工作人员关心地问他说，大爷您这是怎么了？ 嗯， 大爷说之前和老年俱乐部的朋友爬山，一不小心把脚给崴了。 哎呀， 其实啊，自己倒觉得还好，但医生说了，年纪大了就是要多注意一点。 是， 确实这年纪大了，骨骼脆弱，腿脚使不上劲儿，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问题。 嗯， 所以啊，建议您每天可以喝杯瑞麟羊奶粉。 对呀，瑞麟羊奶粉富含了640毫克的钙，7.5毫克的铁，还有维 A、C、D、E 等等各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多达上百种。 嗯， 每天一杯，每天好营养。现在起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，只要您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们，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参加瑞麟十年专档活动，就能不花钱免费赠送老年健步鞋一双。所以别犹豫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，手机尾号2152的朋友就说了，现在好多人都在穿老年健步鞋，价格都在100来块钱左右。 嗯， 你们今天可以免费领，不会是有什么最低消费吧？没关系，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发现免费领取的健步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帮您解决的。 是， 再次重申一下，本次活动啊是瑞麟十年专档的活动，特别赞助了100双中老年健步鞋免费发放的公益活动。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，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粉品牌的新朋友，都可以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，具体的鞋码跟客服做好备注就可以了。目前还剩下26个名额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还有手机尾号3156的朋友说，上次去超市看到奶制品都涨价了。 嗯， 促销人员说现在的奶源收购价格都在上涨。 对， 难道你们的羊奶粉成本还没有上涨吗？跟您说啊，央视已经报道了。 嗯， 羊奶现在供需紧张，收购价涨幅很大，而本次北京瑞麟库存售完后，估计5月初就将全面涨价了。 对， 所以如果您是老会员朋友的话，可以拨打4007106108咨询一下大优惠的政策来囤货了。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，同样欢迎您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了解瑞麟羊奶粉的同时，还能免费送您一双老年健步鞋。 是， 报名热线您记好，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397800561417的朋友都是刚刚报名成功的，提醒您健步鞋还有最后12双，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 嗯， 40071061084007106108。最后30秒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参加瑞麟十年专档活动，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，立刻报名参加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。 郭林真是恶月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，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 上文说啊，咱们正说到成王入住到李珀的府上，成为了李珀的座上宾。哎呀，这个成王心说，我怎么能够探听出李府的一些情况呢？哎，这一天啊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这个李珀请成王吃饭的时候啊，对自己手下的一个侍女薛灵儿动手动脚。其实这个李珀呀，早就看上这个薛灵儿了。他在市场上啊，把这个灵儿啊是买成侍女。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人权概念呢？哪有什么尊重妇女啊？这个灵儿的命很苦啊，自幼呢父母双亡，他就跟着自己的叔叔婶婶一起生活。后来他的叔叔啊外出打工，也发生了意外，他婶子养不起他了，自己还有孩子呢，怎么办呢？为了埋葬自己的丈夫，把这薛灵儿啊就是插标自卖，把孩子给卖了。正好那天赶上李珀呢到这个城边上瞎晃悠，他一看，哎，这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，挺水灵，行了，我买成小侍女吧。当时他可没多想，只不过呢灵儿到了李府之上啊，长了这么两三年之后啊，哎，出落成一个大美人了。刚买到府上的时候也就是14岁，两年过去了，16了，成大姑娘了。其实成王有关注过这个薛灵儿的样貌，脸长得很标致，身材长得很标准，唯有这一双手啊上面全是老茧。为什么呀？这灵儿苦命孩子出身，自小就干活，到了李府啊上上下下你说什么活不干吧。哎，从来不拿自己当一个女孩，甭管是在这个后厨帮忙啊，还是在前厅打扫啊，也甭管是春夏秋冬冷了热了，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的。因此上这一双手那是劳动人民的手，那跟九姨太那可比不了。但是呢灵儿身上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淳朴，哎，就这小姑娘这种气质她也特别的吸引李珀。她越是跟这个李珀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越是对李珀恭恭敬敬，这个李珀呀是越想得到她。怎奈呢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机会。这天李珀是真找着机会了，灵儿没端好这盆，这李珀撞了个满怀，把这甲鱼汤倒到李珀身上了。所以李珀呢就以酒盖脸，借着此事就要对灵儿非礼。成王赶紧把灵儿给保护下来了，另一方面成王也想通过薛灵的嘴呀来 问一问关于李府的情况。于是呢，当天晚上成王溜溜达达奔了后院了。哎，可巧他在旁边的一个小跨院啊，正看见薛玲跟一个男子啊正在这儿谈情说爱呢。 小德子，你干嘛呀？这些天就跟我别别扭扭的。 我没有。 还说没有？我昨天到户厨说话，你理都不理。 我怎么知道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看你跟新来的那个程少爷打得火热呢。 庶子，你脏心烂肺！程少爷可是真正的好人，昨天还给我解了围，要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说话倒是算数不算数？要是你嫌我了，从此不必再见面，你我再无瓜葛。 哎呀，好妹妹，哥哥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这不是喜欢你关心你吗？ 你若真心待灵儿好，就该让我多跟成王亲近，人家是从京城来的，门路广，关系多，日后也好为你我找个出路，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。 是是是，哥哥错了，吃醋吃着不着边界了。那你可小心点，那李大官人老想占你的便宜，程少爷挡得了一时，可护不了你一世。 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 跟灵儿在一块聊天的这个男的是谁呀？他就是薛灵儿的好朋友，哎，也是个小男朋友吧，叫小德子。这个小德子就是李府的厨师。小德子原本是外乡人，两年前就是跟灵儿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呢，哎，就到了李府谋职来了，在这儿当了个厨师。当然了，他不是什么主厨，也不是什么大厨啊，就是这人帮帮忙，打打下手。跟这个灵儿啊处得不错，两个人早就立下了海誓山盟，有朝一日咱们俩一定是找一个世外桃源之所离开这个李府，哎，再也不受这个气了。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偷偷的相爱了。为什么呀？李珀给设了规矩了，这李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绝不准出现呐，哎，谈恋爱的这种情况。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新鲜啊，这不并不是说这个李珀多么的尖酸刻薄。现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公司企业也有这种规定啊，员工之间禁止谈恋爱。如果要是出现恋情了，办公室恋情嘛，那么对不起，要么就是分手，要么就是呢，你们两个人通通的离开这家公司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这李珀呢，有点天分啊，他觉得呀，这些下人们最重要的就是干活，哎，他们之间要是生了一些情愫啊，那可不好管理，那就容易出现私心呢。出现小团体了，哎，他们抱团对付我，这可不成。所以呢，这个灵儿跟小德子呀，一直是偷偷的相爱。不想今天呢，两个人在这侧院正说今天发生这事儿呢，让成王给听见了。成王也是犯坏呀，在这院旁边咳嗽了一声，咳咳，我说你们两个好大胆呢，坏了，有人偷听，把这灵儿跟小德子可吓了一跳啊。成王啊笑着一闪身出来了，这二人一看，嗨，原来是程少爷，这才把心放下。灵儿上前飘飘万福，程少爷，没想到是您呢，今天多亏了您，哎，不必多说了，这是我应尽之责。李珀虽然是我的兄长，但是这个人太轻浮了，他今天这么做 属实跟他的身份呢不能划等号啊，也请你呢不要在意。小德子这阵儿啊满脸通红，他过来给成王鞠了一躬，少爷，今天多亏了您呐，保护了我们灵儿。我这儿还有一事相求，请求少爷呢，您不要把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事情啊，告诉别人，因为这李府上下有规矩，如果我们两个败露了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儿混这碗饭吃了。成王点头，嗨，我知道，你们放心吧。你们呐很不容易啊，这个李珀呀不说为富不仁，可我这位兄长呢也属实太过分了点啊。你们的感情很真挚，我刚才呀也听出来了。不过二位啊，既然你们感念我今天能够见义勇为出手相救，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们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灵儿一听，少爷您别客气了，您想问什么您就问吧，只要我们知道的一定是知无不言呢。成王点了点头，四下里又看一看，此时夜深人静了，根本就没有了灯光，月光之下呀这个地方显得很安静。成王走到小德子和灵儿的身边，压低了声音说，二位，我来这广陵县时间不长，我呢是来做买卖来了。可是啊，我一到这儿可就听到了一种传闻，说是广陵这附近也闹黑虎啊，你们二人听说了没有？小德子一听，您也听说这事儿了？嗨，我跟您说呀，这纯粹是瞎掰，哪有什么黑虎啊，他在哪儿呢？这都是老百姓啊以讹传讹，我啊根本就不信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说这没有黑虎，就是这什么黑老虎来了，来的正好，哎，正好啊给我这虎骨酒做了材料了，我要是遇见这黑虎，我把它扒皮抽筋，把这骨头拿下来，我做一瓶酒，我孝敬少爷。灵儿一听啊，用手啊一扒拉这个小德子，你别在这瞎说八道了，你懂什么呀，人家程少爷从京城来的，我听说京城都抓到老虎了。成王点了点头，啊是啊，前些天我虽然没在京城，但是我听说了京城里确实出现了一只大黑虎，非常的吓人呐。要不是京城有很多的卫兵，这只黑虎啊可能真的会伤及很多的百姓啊，而且还有两个朝廷命官据说就是被这黑虎所伤。可是我到了山西地面之后，听说这个广陵就有黑虎，你们是真没听说真没看见吗？灵儿一听，嗨，黑虎这个事儿啊传得很凶，但是究竟什么样，不信您出去扫听扫听，这广陵县根本就没人知道。只不过呀，我看有些个人会把这黑虎当成自己的一种说辞，以黑虎之事掩盖很多别的事情。成王一听这个话，是话中有话呀。成王接着问，二位，那我再问一问啊，前天我看到这个街上画影图形寻找一个人，说是叫李秋月，李氏一个女子，哎，这李秋月也姓李，她是不是我这个大哥李珀的姐姐，是她吗？薛灵儿一听，您问对了，就是她呀。成王一听有门，哎，看来这两个人呢知道这件事儿。我说灵儿，小德子，我可听说这李氏秋月就是被黑虎捉走的呀，难道你们没听说这事儿吗？小德子一听啊，哎，很不以为然，你还拉倒吧，什么黑虎捉走的呀， 那都是胡说八道。这李秋月呀，确实是失踪了。但是我们也觉得很蹊跷啊。你要说闹这黑虎吧，我听说在这外村外镇倒是听说过，我们这广陵县青天白日的，哪有什么黑虎啊。这李秋月我见过一次，哎呀，这是好几年，差不多两年半快三年了啊。那一年呢，我跟灵儿都是刚刚到这个李府上来。当时啊，这个李氏呢到府里边来找我们大官人，跟这李破两个人呢，哎呦，谈得很不愉快。嗯，听说好像是为了什么钱的事儿。灵儿说，对对对，那天呢我正在厨房帮忙，后来呢我去给我们大官人送茶，我刚一进去啊，我们大官人让我把茶盘放下，就把我撵出来了。我这一走一过，我也不敢多停留啊，但是呢我在门口啊偷听到了几句。当时李氏夫人说呀，李珀对不起他们家，说我们大官人在最为难找窄的时候，哎，人家李氏他们家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，即便说我们大官人不还这2000两的银子，也应该周济周济他们夫妻。后来呀就没什么动静了。嗯，我也不敢多停留啊，我就走了。反正那个呀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氏。再后来呢，嗯，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然后就说这个李秋月就被黑虎抓走了。确实官府是这么定的案。那天呢我们老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啊，这个事儿倒是有的。小德子还在旁边补充，嗨，我告诉你们啊，那个李氏跟她的丈夫，就是姓林的那个人，听说原来还是个官儿，哎呦，挺不容易的。两口子为人不错啊，就是啊时运不济啊，干什么赔什么，哎，最后一贫如洗，要不然也不能找我们大官人帮忙。你说我们大官人也是，他这么有钱，你怎么不帮帮你姐姐姐夫呢？反正我听说呀，跟他姐夫关系不好，后来不还是闹到公堂上去了吗？嗯嗯，反正他姐姐李氏啊是找不着了，嗯，他那姐夫呢后来就疯了，就，哎呀，真可怜呐，满大街的在那儿跑啊。我们大官人反正是不能管，你看着吧，那是他亲姐姐亲姐夫，嗯，哎，他都对人家这样，可见我们这些下人呐，我跟您说这地方待不长，嘿，等我们呀找个时机攒够了银子，我们肯定是远走高飞。成王听到这儿啊，心里就一动。成王心说，这个事情如果真像小德子跟灵儿说的这样，那其中可有隐情啊。因为要是按照李珀自己的说法，他姐姐啊已经失踪很长很长时间了，他已经快一年多没见过他姐姐了，所以他怀疑是他姐夫对他姐姐下了毒手，这才到官府前去告状。那要是按照小德子和灵儿的这种说法，这说明在案发之前李珀跟李秋月产生过冲突，那这里边可有文章了。第一，说明李珀说谎；第二，李秋月的失踪有可能跟李珀有关，李珀搞不好就是恶人先告状，哎，他去告他的姐夫谋害了李氏，而现在李珀对于李秋月的行踪啊又没什么兴趣，对于林汉也是不管不顾，难道一说这里面是李珀从中作梗吗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李珀之前跟于谦是没说实话。成王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啊，这可是获得了重要的信息。成王心说，我得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于谦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于是连夜，成王辞别了灵儿和小德子，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就把朱成禄给找来了，跟朱成禄说，明天呢你假意上街去采购，哎，就到广陵县的那个亭子 咱们是约好在那儿了吗？你去跟于谦接头，把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告诉给于谦。好，朱成禄领命下去了。次日一早啊，朱成禄啊就到了这个凉亭了。这个凉亭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明代的市民广场吧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其实比较萧条，为什么呀？这县里边也不管呢，杂草丛生啊，这假山后边都是大大小小的粪便，骡马呀，甚至人呢，也都拿这当了公共厕所了。上面这有个凉亭，有过道的呢，要是累了，可能在这儿歇息歇息。一般呢，没什么人来，所以这地方没人。朱成禄来到这儿，先说这于谦定了在这接头，怎么接呀？这儿也没人呢。哎，正想着呢，就听一个哑嗓子在他身后说话了：“有吃烧鸡的没有？有人吃烧鸡吗？我这烧鸡呀，可香了。”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。云泥旧客思民亡，浪苗荡粉声逐悠。春风秋月烟边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润九州。千锤万凿，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。清风凉秋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凉秋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光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彭曼。 我是钱文忠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文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，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， 开卷有益。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成王朱祁钰啊，到了李珀的府上，还真有了收获。这一行呢，他给薛灵儿解了围，又结识了灵儿和小德子，哎，这么一对小情侣。在言谈话语当中啊，成王了解到了关于邻里之争这件案子的一个重要的信息。薛灵儿和小德子都是两年之前来到李府上的，他们两个人呢，曾经在某一天见到了李氏来到李府找他弟弟李珀，两个人好像还发生了一些口角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李氏就此失踪了。可是要是按照于谦在衙门当中看的卷宗所写呀，李珀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李珀到衙门里去状告他的姐夫林汉谋杀妻子李氏，说的是啊，他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姐姐了，再加上呢，他的姐夫林汉啊曾经扬言说要杀死自己的妻子，那现在找不着人了，我当然要来向官府告状，看看是不是我姐夫把我姐姐给杀了。那如此说来的话，这里边李珀可有说谎的情况啊，所以成王觉得这个信息非常重要，他就让这个朱成禄啊第二天一早以买东西为名，哎，出得李府前去给于谦送信。为了避免别人跟踪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这朱成禄呢假装到街上买了点生活用品，然后他到哪儿去了，就到了跟于谦约定好的那个凉亭当中去了。这凉亭啊就在这个广陵县当中的一个小广场，这儿有一个小假山，哎，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市民广场。其实这地方啊年久失修，早都荒废了，这广陵县的市民也没人去，可能就是走道的呀，从这儿路过的呀，或者是到哪儿游山玩水的呀，可能在这儿啊临时歇歇脚。今天呢这儿还真没人，这朱成禄啊带着成王的指示，拿着在街上买这些东西，到了这假山凉亭那儿，就在这转悠。哎呀，心说话，这是跟于大人说好了呀，三天就得到这儿碰个面，哎，就得回复一下情况，也得啊报一报成王的平安。这哪有人呢？看看有什么记号没有啊？他就围着这个凉亭啊来回来去的转，转来转去找来找去也没找着什么标记。朱成禄正在这纳闷呢，就听身后有一个哑嗓子说话了：卖烧鸡呀，有吃烧鸡的没？我这烧鸡可好啊，广德楼的烧鸡 最好吃了，嘿嘿，广陵县的一绝呀。哟，听这声音很熟悉啊。朱成禄回头一看，正是于谦的那个老家人刘安。刘安怎么来的呀？那他必须得来，这是跟成王定好的这么一个暗号。哎，每三天呢要在这个凉亭这儿相聚一次，要沟通一下彼此的情况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刘安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这么来，他也得化妆改扮。今天呢，他一早去广德楼买了两只烧鸡，装扮成卖烧鸡的，装扮成一小商贩，就到了凉亭这儿了。朱成禄啊，假装不认识刘安，哟，卖烧鸡的呀，你拿过来我看看。好嘞，您看看啊，我这是正宗广德楼的烧鸡呀，您瞅瞅怎么样？哎，打鼻儿的香啊！两个人凑到了一起，朝四外看看，确定啊是没有人跟踪。朱成禄微微一笑，卖烧鸡的，你这烧鸡多少钱呢？不贵，广德楼啊一般都卖3两银子，我呢我是批发价，哎，买的多，您呢给我2两多就行了，您看着给吧。好，没问题呀。这个时候朱成禄呢就从自己的袍服当中啊拿出这么2两银子，又加了点散碎银子，一边把银子给到刘安呢，一边把烧鸡接过来，嘴里边说呀，哎，我是卖烧鸡的，这广德楼现在经营不错呀，啊，你这小商贩都能出来卖东西了，哈哈哈，真不错真不错。哎，你们掌柜的在家呢吗？啊哈哈，我们掌柜的呀跟跑堂的两个人出去了啊，说是到省城啊办点事儿，还没回来呢。刘安这个话是有所指啊，所谓掌柜的和跑堂的，那指的就是于谦和李成。的确，于谦和李成啊两个人去省城去拜访那个沈步青，哎，外号是沈步青啊，沈伯青，沈大人，这就是广陵县之前的那个知县吗？现在是永宁州的知州啊。朱成禄就明白了，然后他跟刘安说，好嘞，这烧鸡啊我拿着了啊，今天晚上有下酒的菜了，我说啊，等你们掌柜的回来了，您帮我带个话啊，他这买卖做得不错，哎，我们俩呀还见过几面，哎呀，说这话得有日子没见过面了啊，我还挺想他的啊，等过些日子他回来呢，我要登门拜访，还有重要的事情相告啊，您呢一定帮我把这信儿捎到喽。刘安一听点了点头，两个人就此分别。这朱成禄就明白了，于谦去永宁州啊还没回来呢，他赶紧又回到李府，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成王。成王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有点晚，为什么呀？昨天这一天可折腾坏了，您想啊，连吃带喝就闹到半夜，灵儿这个事儿啊又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。后来李珀跟九姨太回房睡觉了，他呢又跟这个灵儿和小德子呢又聊了聊，等他睡觉的时候啊天都快亮了，所以今儿呢起来的晚，中午都过了成王才起来，刮了脸净了面，哎，这才穿好了衣裳溜溜达达到了院里边。哎呀，刚一从屋里出来他就听见好像远处有人在喊，哎呀哎呀，听见有鞭子响，啪啪，什么声儿这是？听这声音呢是在前院。成王呢赶紧把衣服扣系好了，寻着这个声音呢奔前面就走过去了。等到了前院一看呢，嘿呦，一看在地上跪着俩人，正是灵儿和他那个小情人小德子，俩人在地上跪着呢。李珀呀 在这二位对面站着。谁动的手呢？就是李破的那个所谓的狗头军师，他那管家，那尖嘴猴腮的那个李帅。哎，李帅，别看个头不高，年纪不大，哎，那家伙这才横呢、啊，把三角眼一瞪，手里拿着鞭子，举着鞭子呀，正抽这小德子呢。我叫你小子不说实话，一鞭子正抽在小德子的后背上。这小德子呀，也真有两下子，拧着眉，瞪着眼，恶狠狠地瞅着李帅，连吭都不吭一声。旁边的这个薛灵儿是不断的磕头求饶啊，李管家，李管家，你不要再打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再打了。后边的那个李破呢，背着手在那站着，撇着嘴，眯缝着眼睛，是一语不发。成王一看，这太不像话了，这虽然是在你的府上，那你也不能超越国法呀，这怎么还拿鞭子打人呢？成王赶紧弹嗽了一声，老兄，这是在干嘛呀？李破回头一看，成王来了，赶紧一挥手，李帅把鞭子停下了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老弟呀，你今儿起得够晚的啊，昨天晚上累坏了吧？来来来，正好你过来，你看看这小丫头，你认识吧？这就是昨天晚上啊，差点把我烫个好胆的那个小侍女，哎，那个小玲。旁边这位你可能不认识，这是我府上的厨师小德子。哼，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你说我容易吗？啊，我在外边挣钱养活着一大家子人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，哎，让他们在我这儿谋生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这两个人背着我做下这不耻之事。小德子一听啊，是赶紧叩头啊，大官人，您误会我们了，我这灵儿，我们真的是清白的。我呸！李帅在旁边啐了一口，你别在这儿胡白话了啊，我是小德子，我可盯了你好几天了，哼，一到晚上你就往薛灵那屋那儿跑，是不是啊？昨天晚上三更天的时候你们俩干嘛去了？都没在屋吧？啊，那是巧合吗？我寻房查夜这都多少天了，一个多月，天天晚上你们两个都要溜出去干嘛呀？幽会，是不是？少男少女在一起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儿啊？咱们李府有明文规定，禁止你们这些下人们私通幽会。你今天还不承认，我为什么抽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抽的是你这张嘴。成王一听就问李破，我说老兄，您这府上还有这规定的？那可不是吗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百十来号人不好管呐，如果这帮下人们一个一个都给我成双配了对，都成了野鸳鸯，那还不偷我的银子远走高飞呀？啊，我是绝对不能允许这件事情。我问你小德子，李帅说的对不对？你们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啊？成王的心里边也是一动啊，心说好，哦，昨天在那个小院当中，我跟这两人说话，我还琢磨没人知道呢。原来李帅这小子真是狡猾呀，晚上还在查夜呢啊，这是被他发现了。成王一想，坏了，我跟昨天这二位的讲话，李帅有没有偷听了去？看这样子呀，李帅应该是不知情，但是他肯定是发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。哎呀，这再抽几鞭子，非把这孩子抽坏了不可呀。成王心说，虽然说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但是你这家规再横，你也不能超越国法呀，你也不能把人给打伤了吧。但是对于李破的这个规定来说呢，成王也表示理解。你想，他自己也是个当家人啊，他那王府上上下下也不少人呢。成王心说呀，李破这个要求也不算不对， 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打人呢。于是成王呢，就给李珀讲情，也出主意。老兄啊，我看这个事情啊，你也不能这么逼问，更不能动武啊。这凡事你也得问一个具体情况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呀，如果这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哎，不属于幽会私通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还是得区别对待。一听这话呀，小德子把腰直起来了。程少爷，您说的对，事到如今呢，我看我就说了实话吧，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李大官人，李大管家，我得告诉你们，我跟灵儿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，我们已经私定了终身，以后啊，我要娶灵儿为妻。呵，小德子可以呀。李帅在旁边把鞭子一握，那你小子，我刚才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小德子把脖子一横，我想明白了，刚才您问我呀，我是害怕咱们府上的规矩。咱府上有规定啊，如果我们发生恋情，那就不能在这儿当差了，我们就自谋生路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灵儿啊，我们两个不如现在就离开这府上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我小德子凭我一双勤劳的双手，我一定能给你幸福的生活。好，小德子在这表白上了。李珀闻听此言呢，嘿嘿冷笑，你还来这英雄救美啊？我告诉你，没那么简单。小德子，你要走也可以，要把灵儿带走呢，我更不反对。可是有一样，两年前我把小灵儿买来的时候，我可花了100两银子，这两年连本带息加的一块130两吧。嗯，没跟你多要，你把这钱给我补上，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。小德子一听这话呀，马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啪，当时就没精神头了。他把嘴一撅，我说大官人，我这一个月您才给我不到1两银子，我上哪儿给您凑130两去？我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，我把我这身肉卖了，我也赔不起您130两啊。李珀把嘴一撇，那你就别他妈跟我这儿装横，哎，咱们讲的是理，你今儿要不拿出130两银子来，你就休想离开我这府邸。灵儿在旁边一听，赶紧磕头啊，大官人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跟小德子实在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钱来，要不然我们给您写个欠条，我们日后每个月我们还您一些，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利息。李珀看着薛灵儿把嘴一撇，说的挺好听啊，还日后按月还我，我哪儿找你们去啊？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敢无视我的规定，胡作非为？你们要走了，那不远走高飞了啊？我呀不相信你们，你们要想离开，马上就得给我拿出来130两银子。成王一看，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他真想啊，自己拿出这点银子来，给这两个人赎身，让他们远走高飞算了，别跟这儿计较了。可是成王又一想，不行，如果自己过多的干涉李府的这个私事啊，他很怕这李珀对他产生怀疑。你一个外来人，为什么对这一对小夫妻，哎，有这么大的关照呢？哎呀，成王正在这犹豫呢，正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就见薛灵儿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柳眉一挑，杏眼一翻，大官人，我有办法了。曾几何时，你曾跟我灵儿说过，你虽然花了100两银子把我买到府里，但是你说过，我这身子 价值千金，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李破一听，我说过呀，你想怎么地？好，既然您认这个账，那今天咱就这样吧，我灵儿愿意侍寝，我陪您过上这一夜，今夜过后，那就算咱们两个的债就此两清，我跟小德子离开你的府上，我们互不相欠，你看如何？李破听了这话，用手摸着自己的下巴，理着自己这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，发出了邪恶的冷笑。哎呀，小玲啊，小玲啊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在我府上这两年多，我对你是如此的看重，今儿你为了这个混小子才愿意委身于我啊。行啊，只要你愿意，小提也没别的说法。怎么样啊，小德子，你愿意让你的妻子今儿晚上伺候我吗？再看这小德子脸呐，涨得通红通红的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还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耻辱的吗？小德子强忍着疼痛，虽然双手背着，腾的一下从地上他就站起来了。灵儿，你瞎说什么怪话，绝对不行，你焉能接近这只豺狼啊？灵儿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小德子，事到如今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如果今夜之后你不再要我，我就一死了之，总之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。大官人，走吧。 哎，好嘞，李帅呀，给我们灵儿松绑。 李帅也是斜肩谄笑，把鞭子扔了过来，给灵儿松了绑，看了一眼小德子， 行了，回去收拾行囊，等着明天跟你的宝贝儿远走高飞吧。 薛灵儿站起身来，他看了一眼小德子，又看了一眼成王，他是决绝的转身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老草原，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，有生命的摇篮，你用神奇的乳汁把

看见的门。 隔山遥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，这俩人都明白了，意思说现在不得说话，你们赶快出去。可是这水已经沏完了，我们怎么走呢？秦琼在这坐不住啊，他想这两个惹祸妖精往这一坐，不定什么时候闹出事儿来，特别是程咬金这个脑袋太特殊了，一旦被官府人看见，把他一抓住，把我牵连进去，可就一大串的人都活不了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治好？秦琼想把程咬金调出去，上官迪领着秦琼到望海楼吃酒，作陪的是中军官高谭胜之子赛叔宝的高奎。三个人谈天说地，正在高兴，楼梯一响，上来两个人，正是程咬金和尤俊达。两个人风尘仆仆来到楼上喝茶，秦琼一看当时吓坏了，心想要糟，因为程咬金嘴大舌长，装不住事儿。虽然刚才被我制止住了，可是话要不说开，他们俩在城里一转悠，这个脸太招风了，早晚要犯事儿。怎么办呢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秦叔宝啊，18岁，抓差办案十几年的经验呢、那比上官迪和高奎这样的智商高得太多了。突然他一捂肚子，皱着眉咧着嘴，哎呀太难受了。上帝说，二哥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阵儿不知道怎么的了，这肚子拧着劲儿的疼，不好受。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，你们等我啊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哦，那你快去吧。说完站身直奔楼梯口，走到程咬金的桌子旁，朝着老程微微一努嘴，就下楼去了。程咬金挺惊，他用眼神一瞧尤俊达，意思说，俊达耶，二哥可是往外调我们呢。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，用眼睛一瞟桌上的茶壶茶碗，这个意思说，我知道，我也看见了，咱们该跟进去，可现在茶沏上了，怎么走？愣走没有理由。那个桌子坐那几个人非多心不可，脚前脚后我们跟出去的。程咬金惊，他一掀茶壶盖，嗨，小二，过来过来。客爷怎么了？你怎么用没开的水就给我沏上了？爷，这是开水沏的，要是沏不开，哎，您看您看，茶叶哪能落下去呢？啊呸，你别冤我们了，我们那个村里开水沏的茶，茶叶是飘着的，不开的水沏上才是落下去呢。你们这是欺负外来人是不是？拿不开水沏茶，哼，我不喝了。兄弟，给他包茶叶钱水钱，我们不能给，走到别处喝去。说着腾腾腾腾他就下去了。尤俊达一想，嘿，他比我来得快呢。给了茶叶钱，两人站起下楼，到楼下解了缰绳，牵着马追秦琼。秦琼大步流星地往西处走，出了一个街口，再往前去是一片树林子，两人跟着秦琼就进来了。瞧瞧四下无人，将马的缰绳拴好， 紧走几步，躬身施礼：“二哥，我们给你行礼了，贤弟免礼。你们俩怎么到登州来了？”“嗨，程咬金说朱能回去报信说你死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活着呢？”“哦，二位贤弟一言难尽，现在不是说话时候，你们俩赶快走，别在这耽误。我在这平安无事，再过几天我也回去，我到你们那再详细的说。这登州官人太多，眼目太杂，就你们俩这相，万一叫官人看出来可疑，把你们跟上可就麻烦了。你快走吧，楼上俩人等着我呢，我得赶紧回去，要是他们找到这儿碰见你们可就麻烦了。我的贤弟，你快走吧。”“哦，我们看见二哥也就放心了，可是咱们今天分手，什么时候见面呢？”“你放心，只要我离开登州，我就到武南庄去看你们去。我走了啊。”秦琼再不敢耽搁，蹭蹭蹭蹭蹭离开了树林，返回望海楼。这两个人一看放心了，茶也没喝成，饭也没吃，离开登州到官乡吃点饭，离开是非之地回家等秦琼。压在这边暂且不提，再说秦叔宝又在登州住了两天，可实在等不得了，赶紧离开这龙潭虎穴。是啊，你别看他每天呢表面上挺逍遥自在，时刻都在紧张，就怕露出马脚。这天早晨来见杨林，假装愁眉不展难受的样子。靠山王说：“秦琼啊，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啊？”“回王爷，我这几天呢思念家乡，尤其母亲年纪高迈，实在放心不下，还有公事在身，我打算回济南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”“嗯，我也想打发你回去，这边的公事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前文我跟你说过，给你龙票和龙签啊，有这两样东西，你可以走遍天下，不管什么文武衙门，凭着这个，你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如同我亲自到了。你何时捉住香马，什么时候算，我也不催你，用完了记住了啊，可得给我还回来。您既然宽限我，我一定把这案子人赃并获。”“嗯，好，老夫再跟你说上一次。哎，回家别忘了问你母亲，认我做义父的事儿，听着没有？”“是，我一定将此事禀明母亲，母亲一定很高兴，容日后回来正式拜见父亲。”“好，好孩子，哈哈哈哈，黄杠不用放在心上。哎，认亲的事儿要紧。”“是。”上官迪灵机一动，他上前请假：“老王爷，我很想回趟老家探望我姑母，这次跟二哥搭个伴儿，不知王爷是否准假？”“好啊，要这么着，你们俩一路同行。来，那200两银子给秦琼做路费，再加上100两给上官迪。”随后上官迪拿过一个黄包裹，里边装着龙票和龙签，带好了书要简短。他们辞别了杨林，离了府，上马直奔历城县。走在道上，秦琼心想，这次被擒没想到还能生还，哎，这是九死一生，好险呐，好险。突然秦琼想起个事儿来：“哎，上官贤弟啊，你姑妈家在哪儿啊？你怎么和我同路呢？”“哥哥，我姑妈家在武南庄。”“哦，武南庄。是啊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“哦，我有个表哥叫尤通，尤俊达。”“哟， 秦琼吃惊非小啊，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那么你们哥俩多少日子没见了？ 哎呦， 有十好几年了。那你知道你表哥现在做什么吗？哦，说起来话长了，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，撇下他们孤儿寡母，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十几岁，我这个表哥家里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啊。从那至今我们哥俩十四五年没见面了。突然呢，去年有人给我捎来一封信送到家里，据我的表哥说，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，我表哥贩卖红货珠宝发了一笔财，家里是田地千顷，骡马成群。我听了很高兴，信上说我姑妈想我，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，可我老没空，今儿个见你官呢。你呢回历城县，我上历城县的武南庄，王家一高兴把这嫁给我了。哎呀，我谢谢二哥。秦琼听这话仰面大笑啊，把上官迪给笑愣了。哥哥你乐什么？贤弟啊，你知道你这表哥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不知道啊。你真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接黄杠的那个程达尤金，那就是你的贵亲戚 啊。 他是接黄杠的响马？ 是啊。 这二哥你别吓唬我啊，我的心你摸摸，腾腾腾腾直跳。贤弟啊，这没外人你也别害怕，你听我说。秦琼就把二仙庄跟尤俊达初次见面，以及三探武南庄，巧遇旧友程咬金，直到涂眉染面到登州替他们两个人来销案的事儿，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上官迪听罢多时，点点头，哦，我这才明白啊。秦琼说，要不是你看出破绽，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。我对王爷撒谎，要不是他有爱将之癖，我这条命也就完了，我得谢谢你。上官迪说，哎呀，我的二哥呀，你是真可以呀，你为了朋友舍命全交，您值金子，我服了。秦琼说，要不然我怎么问你跟你表哥有多少年没见面吗？你还记得吗？咱们在望海楼吃饭的时候，我说我肚子疼，那天楼上过来两个喝茶的，一个蓝脸的，一个黑紫脸的，你记得不？有这么回事。那个黑紫脸的就是那表哥尤俊达，外号铁面判官。当时我不是肚子痛，那是装病，把他们调出去，问我他们到登州干嘛来，他们来打探来了，我赶紧打发他们回武南庄，怕他们在本地露了马脚出了事儿。这事儿我全告诉你了。哎，你把这事儿是不是告诉王爷领赏啊？哪的话呢？上官迪说，你把我太小瞧了，我虽然当官多年，王爷对我不薄，应该报恩，但是这个事儿，这是咱们私交啊。尤俊达是我表哥，你是我恩公，我那么做我还够两撇的人吗？不能说。对，不但跟王爷不能说，嘴一定要紧，咱们就帮忙到底了。谁让杨林的钱都是刮老百姓的，谁让程咬金他们太穷了呢？这笔钱将来也许有大用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这一日来到武南庄，有人一回禀，程咬金尤俊达接了出来，来到里边见利已毕。尤俊达说，二哥呀，您带来这位。秦琼乐了，给你眼见眼见，上官兄弟啊，他就是你表哥尤俊达。俊达兄弟，这个人是你表弟。 前文我们说过，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，那么上官氏就上官迪的姑妈，又给程咬金引荐监利弼四个人来到前厅落座，有人排摆酒宴，四个人开怀畅饮。秦琼就把怎么被擒、被上官迪认出来搭救说了一遍。尤俊达听说上官迪知道他接荒杠，脸上觉得不得劲儿，赶紧把话岔开。尤俊达说：“秦二哥呀，前几天尚二哥给我来这封信，说今年您那儿老太太九月九寿日，是六十整寿，他已经发下一道转牌，晓谕天下各处绿林朋友，无论是山南的、海北的、各山的、各寨的，到了日子全到济南城给老人家拜寿去。”秦琼一听啊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脑袋嗡，觉得天转地转呢、啊，心想：“我的善缘外佑，你是对我好了，可是这不把我坑了吗？我是吃官饭的官家人，你们是绿林人，小名叫强盗，叫贼，我们是冰火不同炉。那还不说，你把天下所有绿林人都寄聚到济南府，到我们家，人多事儿多，要闹事儿非出乱子不可呀！你合计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这个人连个规矩都没有，走道横着膀子晃，张嘴口出不逊，见着官府人瞪眼睛，拉刀就宰，都跑我们家闹去，你不把我们坑了吗？但这话没法说呀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哦，好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先行一步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，这个寿日是办是不办。不办为好，不行，现在离着路程远，都已经出发了，想叫他们回去都回不去了，你得做准备。是啊是啊，这么多人，好几百号，要是不准备好，岂不是把众位兄弟都晾台了？我呀告辞了，我也不进去给二位老太太呀问好去了，我走了，一会儿都没做。上官迪明白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弄不好济南府非翻个个不可。秦二哥，我的恩公，这件事儿恐怕牵连你家，连累你的居家满门。上官兄弟，我明白，我走了。等等，程咬金说：“哎，二哥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亲近够呢，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你啊？再者说了，老儿杨林他活着一天，我程咬金就闹心，我怎么能把他宰了呢？另外，我这案子什么时候能消呢？”哎，兄弟啊，你是放着地下货不惹惹天上货，你把黄杠接了，但是我佩服你啊，所以我认可搭上命替你消案。现在案子已经过去，但是没完。第一，你不能随便走，你这张脸呐太特殊了，当初下来的滚单上说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你轻易不要出去。第二，那笔赃银你们不能动，一花就漏，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呢，马蹄金呐、马蹄银上面有火号啊，棱角没动，拿出一个就露馅。看那个金子银子我不稀罕，我就问杨林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二哥你，咱没亲近够啊。好办啊，我想啊，不久我就会过来，因为我在这个登州听说杨林要进长安要见皇上，新君登基他没见驾呢，头批的黄杠丢了，准备二批黄杠，准备还要弄些银两好押解进京。杨林一进京，我呢就有机会出来呀、啊、 来见你们，就等于把钱伯黄杠事儿压下了。 哦哦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 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程咬金一听，什么？杨林押二伯黄杠还要来呢？我听说从登州押黄杠奔灞水长安，必须路过小巫山长叶林。行了，我就在长叶林这蹲着，怎么接黄杠杀杨林呢？秦琼如何回到家里见着母亲，把以往的经过一说，娘俩怎么难过咱不多提。又提到了天下绿林英雄要给他过生日，赶紧做准备也不提。济南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官员感谢秦琼救了他们的命，登门叩谢咱也不提。这么单说程咬金，程咬金这个人认死门。哦，只要杨林一进京，我二哥就能来。你看我二哥人家说话言谈话语比油桐强多了，原来我拿油桐当神仙，现在他不行。杨林什么时候来呢？从此啊，天天的白天睡觉，到了晚上挂好了军刃，把马牵出来，就到小孤山长叶林。一天两天，天天如此，是天亮回家睡觉，睡醒了吃完了还睡，天快黑他就走了。尤通就问他，你怎么一到晚上出去，你干什么去啊？ 啊，溜溜，夜里睡不着，出去压马练斧子，那你就甭管了。 你练斧子在家练呢？ 哎，我怕你们偷着跟我学。 你现在成了黑白颠倒了，谁叫你白天净睡觉了？ 不行，我高兴你甭管了。 就这样的天天去，就等着杨林来呢。这一天可出事了，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没事耍耍斧子，困了就躺在草地上眯一觉。在半夜三更的时候，突然远处一阵马挂罗铃，把程咬金惊醒了。他坐起来揉揉眼睛，长身去往远处一看，只见大道上灯火辉煌，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，照如白昼一样。前边马队，中间车辆，后边有无数的棒小伙子压着车辆，前后有五六百人呢。就听有人喊：“嘿呜，过军队喽！押解黄冈队伍来了，闲人赏开喽！”程咬金一听可乐坏了，哈哈，到底我等来黄杠来了，我得找老儿杨林去。程咬金二劫黄杠，惹出一件塌天大祸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